周末午夜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 让经典重现。 吃老水我的女人，上集。 各位观众，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本地整老水我很有名的陈柳卿女士上来我们的美食节目到接受访问。陈女士，多谢你。 你都是叫我做谢太啦。 啊，好啊好啊，谢太。啊，你唔介意我顺便问一下，乜你唔系已经同你先生分开咗，先独立做起老板嚟嘅咩？因为好多人都知道你系潮州行里边唯一嘅老板娘、哦。 我同我先生咧，仲未正式离婚嘅，所以咧，你都系叫我做谢太啱噶啦。 哦，冇所谓。老水我同婚姻系冇乜关系嘅，我哋嘅观众咧好有兴趣知道你哋铺头整咗老水我47年啦，人人都话你哋啲老水汁咧系全港最好味，又系最有历史嘅。咁到底你有啲咩秘方噶？ 秘方咧就唔讲得上啦，不过每间铺头咧都有佢哋一定嘅优点同特色嘅。嗱，我哋用嘅都系家乡嘅材料，落材料咧一定唔可以手轻嘅，仲要舍得抌、啊。吓 抌？ 每隔3日咧，我哋就要捞起啲材料咧抌晒佢，再落嗰啲新嘅落去啲汁嗰度。材料系唔可以留得耐，卤水汁咧就唔同。 哦，唔怪得啲鹅肉咧特别好味啦，原来系吸收晒桶里边啲陈年卤水汁嘅精华。 唔单止吸收嘅，或者啲鹅本身咧亦都有交换咗啲精华出嚟，啲卤水汁先至会更加入味噶嘛。 哎呀，唔知道你可唔可以讲下嗰啲材料包括咗啲乜嘢咁咧？ 我可以讲嘅咧，都讲晒噶啦，再讲埋出嚟啊，岂不是打烂我哋嘅饭碗？ 啊，咁又系，咁又系。潮州行自从俾政府收翻重建之后，听讲你喺上环开咗间新嘅铺头，继续做生意、哦。 系啊， 啊咁，请问你独立经营咗呢一盘生意几耐咧？ 哦，由我个女咧7岁嗰年开始啦，都10几年噶啦。 哇，哎呀，谢太，你真系本事啦！ 我7岁嗰年，屋企发生咗一件大事，我爸爸走咗老，一直都冇再翻过嚟。成条潮州巷都知道佢喺大陆包二奶。老实讲，爸爸咁有男人味，好多女人都对佢自动投降啦，好似嗰班师奶八婆咁。 杨哥啊， 点啊？ 唔该你俾多一袋卤水汁我。 啊，冇问题，卤水汁啫嘛，要几多有几多啊？ 哎呀，杨哥啊！你斩我真系斩得有型嘅啫， 系咩？哎，嗱嗱嗱，哎，你只我啊， 唔该唔该。哎呀，你心口闻住嗰只大黑鹰，喺你斩我嗰阵， 飞下飞下咁啊， 系咪啊？ 好有型啊， 好有型啊！ 吓 ，Jack 师奶系嚟斩鸟啊？ 系啊系啊！哎呀，我够钟啦，拜拜， 拜拜， 拜。 做乜嘢啫？你呷醋啊？啊！ 得鬼闲呷你嘅醋啊！我过嚟睇下有咩帮手啫嘛。 你唔使担心、啊，有边个及得你咁靓啊？我老婆啊，是大院百货之花嚟噶、啊， 乱噏啦你。不过话时话，嗰阵啊都不知有几多男人追我啊。如果唔系嗰次咧，同啲同事去游水，突然间脚抽筋，又点会遇着你啊？ 咁咪系我哋有缘咯。你啊真系要多谢我添啊！唔单止救翻你啊，仲同你按摩个小腿成半个钟头啊！ 仲好讲啊，你都狼胎啦、嗯！我同你唔相唔识，竟然俾你非礼咗成半个钟。 哎呀，我系你救命恩人啊嘛！你咧，只不过系我手上嘅一只鹅啊，你飞唔出我手指罅嘅。 好衰嘅，打人，打你！ 过嚟过嚟，等爸爸抱下你啊！ 哦， 嗯，哎呀，嘿嘿，爸爸嗰啲须系咪好长啊？啊，等我吉下你先。 嗯，你阿样啊，个女大噶啦，唔好咁玩啦、啊。 怕乜嘢啫？个女系我生出嚟噶，点解唔同得佢玩、啊？你连冲凉都唔俾我同佢冲，啊 个女大嘅啦嘛， 哎呀，我系佢老豆啊嘛，你唔好咁小气啦，呷个女醋，我发誓啊，我啊这样系唔会对陈柳兄变心嘅。 万一你真系变心咧？ 万一变心，咁你最好自动走佬啦， 走你个头啊！ 做咩？ 你就想啦？ 哎呀！咁啊，你打亲都系人哋个心口噶，真 系。妈妈，爸爸咧， 佢上咗天台练功啊，明明啊。你千祈唔好上去天台佢嗰间神打房啊！你爸爸唔中意我哋啲女人睇佢练功嘅。 点解啊？ 佢话有女人喺度咧，师公唔上身嘅、 哦。 哦，兄啊，阿兄， 吓、啊，哎呀，做咩咁大声啫？吓死人啊！ 我叫咗你唔好立乱入我间练功房噶啦，你做咩唔听我讲啊？ 哎呀，我见间房咁污糟，又臭到死，咪同你洗下地咯。 哎呀，间房我自己会打你噶，你哋啲女人啊，唔准乱咁入嚟啊！ 我， 你听住啊，冇 我批准咧，唔可以喐动任何嘅嘢，尤其是系施工神坛添嘛。万一你撞正嗰啲嘢嚟啊，污糟邋遢，咁啊累事噶啦嘛。哎呀，中毒过黑狗血啊，听到未啊？哼！ 天台上面间屋，喺爸爸未走之前，我都唔敢上去。佢走咗之后，我就更加唔敢上去。至于妈妈，自从喺嗰次爸爸严重咁警告过之后，都唔敢再过问佢练功嘅嘢啦。 我走啦，听日仲要翻工。 好啦，睇车啊吓、嗯，早啲瞓啊，得闲多啲翻嚟啦。 哦，走啦，九叔九婶、啊，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啊，阿杨嫂啊，安迪啊有福啦，月明咁孝顺， 搬咗出去住都成日翻嚟睇你啊！ 算系咁啦，月明咧真系争气噶啦。虽然喺潮州行出身，但系就考入咗大学读工商管理。如果阿杨今时今日仲喺度啊，佢就唔敢咁大声话恨生翻个仔啦。 系啊，阿杨拣咗个大陆妹，系佢唔识货啫。杨嫂你咁本事，整得嗰啲我咧仲好食过以前，嘿，啲味道简直一流啊！ 系啊系啊，都咁多年旧街坊啦，你哋唔好笑我啦。 真噶， 虽然话咧阿杨嘅人走咗，但系都好彩佢留翻个档口喺度啊。如果唔系啊，我两母女一早系食西北风噶啦，明明仲边度有钱读大学啊？ 阿杨嫂啊，哈你份人呢真系好修养噶啦，到而家仲帮住阿杨讲说话嘅。 佢留低嘅嘢咧，我一直都冇喐过嘅，睇下佢系咪真系成世都唔翻嚟。 呢种男人啊，唔翻嚟就算啦。你盘生意又做得咁好，千祈唔好白白俾咗佢添啊！ 我都系咁谂嘅，佢唔翻嚟揾我，我就唔离婚。咁我一日咧都仲系谢太啊嘛。佢要离婚啊，就一定要翻嚟揾我。其实咧，我都唔想佢翻嚟嘅。冇佢喺度，我咪又系咁样过。 喂，唐卓璇律师楼。 叫唐律师听电话。 请问小姐贵姓啊？ 姓杨啊。 杨小姐喺边间公司噶？有咩事揾唐生咧？可唔可以留低电话号码，等佢开完会再复你啊？ 喂，你新嚟噶？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你讲得啱啊，杨小姐，我新嚟噶，啱啱嚟咗未够一个礼拜。 睇你都系啦，你同佢讲啊，为杨小姐揾佢，叫佢即刻嚟听啦。 好啦，我同唐生讲啊，唔该你等等。唐生，有位杨小姐打电话俾你，喺 Line Two， 你听唔听啊？ 哦，好啊，我即刻听。啊，仲有啊，以后对杨小姐唔使公事公办噶啦。 系，我知噶啦。喂，杨小姐， 你而家知道我系边个啦？以后冇咁啰嗦啦，问长问短。 我帮你播入去啊，麻烦你等等。杨小姐，我会记住你嘅。 月明啊， 嗯， 今日有冇帮我 order 白色嘅百合送去杨小姐屋企啊？ 有啊， 今日已经系第几日送花去咧？ 第七日啦。 点解一个电话都冇嘅？ 咁你有冇试过打电话俾杨小姐啊？ 有啊，不过打亲去都系电话录音，佢部手电又冇开。听日唔使再送花去啦。 哦，我知道噶啦，真系好啦。 我今个礼拜日约咗啲同行嘅朋友出海，我唔想改期，你有冇时间同我一齐去？ 好啊，我得闲嘅。 咁你有咩提议啊？ 不如去钓鱼啊，反正杨小姐又唔去，大家食鱼都得。 啊，咁都好啊。阿莹啊，食斋嘅，平时连鱼都唔食，唔可以杀生啊。今次既然佢唔会去，咁我哋就可以乘机钓下鱼。 唐生啊，其实你中唔中意食肉噶？ 我其实冇乜所谓嘅，平时咧食白肉多啲，不过食斋菜如果新鲜嘅话，又真系几好味嘅。或者我已经惯咗阿莹嘅口味啊。做我哋呢行嘅，上庭之前保持住清醒警觉系好重要。 阿莹话食肉会将动物嘅尸毒食埋落肚，对身体无益，个人会好容易攰，同埋反应都会迟钝啲。 嗯，原来系咁。 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明明今朝早仲好好天噶，点知到咗下昼，忽然之间天都黑晒，唉，仲咁大浪添，想出海钓鱼都唔得，唉，真系扫兴。 希望你等阵间试过天下第一美食之后，心情会好翻啲啦。 嗯，你讲嘅天下第一美食系咩嚟噶？嗱，唔系事必要你讲，你讲嘅说话将来会作为呈堂证供噶。 老细唔使咁严重啊嘛， 讲嘢讲到咁尽，会对你自己不利噶噃。 总之你就信我啦，包你食过我哋嘅卤水鹅之后咧，分分钟啊，连条脷都吞埋落肚添啊！ 真嘅，咁今日佢哋冇嚟，岂不是执输？ 你啲朋友一听到话我屋企间铺喺上环，就情愿喺西贡食海鲜咯，都系老板你俾面。 哼，佢哋冇口福啫。 你根本就未试过啲好嘢啊！你系老细，我都系咁话噶啦。 唔系老细前老细后啦，哈！我都唔知，原来你都系老细嚟噶噃。 其实真正嘅事头系我妈妈至啱，佢啊真有本事噶。 系点本事啊？讲嚟听下。你同伯母是有一段令人咁感动的奋斗史。 嗯， 你抹下你啲眼泪。 手巾仔乜？呢个世代仲有男人用手巾仔嘅咩 ？Recycle， 用完再用，真系环保啦。我同佢原来实际上是一样嘅同志，只不过是层次唔同啫。我都想将唐卓船尾 recycle。 唔使客气，你拎去用啊。 嗯，唔该。整污糟晒啦，我唔还翻俾你噶啦。 随便啦，还唔还都唔紧要嘅。我仲有好多条。 我仲以为二三十年代嘅人先至会用手巾仔嘅添。 我有鼻敏感，唔受得啲纸巾碎。 嗯，系咩？ 嗯， 我哋就平民啲啦，所以最羡慕啲人娇生惯养噶啦。真噶。我从来都未试过同人顶颈嘅。我哋虽然系女人，但系为咗两餐，冇办法唔勉勉俱缘啦。边个叫我哋冇人咁好彩？ 月明。 不过唔紧要，我哋仲有卤水鹅。首先征服男人嘅胃，再征服佢哋嘅心。 碟卤水鹅片真系好好味喎！ 系咧，食完肉再整碟骨嚟试下咯。妈，再嚟一碟连骨上嘅，加埋鹅颈添啊！ 好啊，好快嚟得噶啦 吓！嗱，剩肉咧有剩肉嘅好食，但系骨咧都有骨嘅滋味噶噃。 乜都俾你讲晒。 咁系嘛？你知唔知啊？我妈妈咧就最中意食鹅颈噶啦，因为咧鹅颈嘅最入味，而且啊啲颈外柔内刚。 吓、啊， 你咪睇佢咁幼蚊蚊咁，成只鹅咁重，都系靠佢撑起嘅咋。尤其是咧，当只鹅一只一只咁样挂上架嗰阵，全靠条鹅颈啊，啲鹅嘅姿势先至会咁靓咋。 你啲想象力都几丰富噶吧？ 呢间新铺系我妈妈毕生嘅心血，我觉得佢条颈越嚟越长，就好似条鹅颈咁历尽沧桑。 唉，嚟啦嚟啦嚟啦！嗱，呢碟咧就系原隻嘅卤水鹅。阿唐生，随便食啊，唔使客气噶吓。 系啊，嚟呢啲地方食嘢唔使咁斯文噶。 伯母啊，你整嘅鹅真系好好味喎！我从来都未试过咁好食嘅嘢。 中意嘅咪多啲嚟食咯。 跟住有啲乜嘢啊？ 哦，我叫咗厨房咧炒碟蒜蓉白菜仔啦，仲有呢个鹅肠啊、鹅红啊。 鹅红？ 嗯。 我未食过，系等阵真系要试下先得。 仲有几个家乡小菜嘅，嗱有沙爹牛肉啦、煎蚝饼啦、卤水豆腐啦、冻蟹啦、胡椒猪肚汤啦，同埋柠檬蒸乌头啊。 真系好啦，我哋钓鱼钓唔成，一于食翻条乌头补数啦。 哇，咁多餸，我哋食唔食得晒啊？我惊食剩咗会嘥。 我惊啊，你连碟都想吞埋落肚咋？ 吓，咁夸张？系真系食得痛快，真系痛快。 你睇下你啊，食到满头大汗。 唉，好耐都，唔系，应该话我从来都未试过食得咁痛快。我头先以为咁多餸实食唔晒噶啦，点知最后我仲食得落四碗潮州粥。月明啊，你真系冇讲错，真系好食到连碟都想吞埋落肚。 我都系食自己屋企啲卤水鹅大噶，食过呢啲卤水汁咧。根本就唔会睇得起外面啲刺货。 清明前后咧，啲鹅系最肥嘅啦，啲卤水汁啊，嗰阵时亦都会特别香嘅。 系咩？咁点解系清明先至特别肥嘅咧？ 季节性啩，任何动物都有一个特定嘅日子状态最好嘅啦，人都一样噶。 系啦系啦，或者就系因为咁啦。其实我卖咗十几年鹅咧，有嘅只不过系经验嘅啫，冇乜理论嘅啫。 伯母，你先至犀利啦，白手兴家。真系唔简单啊！ 哇，你咁样赞我，连我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啊！ 我妈妈好耐都未试过笑得咁开心噶啦，我谂因为有男人赞佢啩。 话你妈妈唔简单，其实佢又好简单。 系啊，佢原本就好简单嘅，冇边个女人情愿自己复杂噶。正如冇边个女人真系会乐意将事业放喺第一位嘅。 啊系咧。 嗯。 你爸爸叫谢养，即系天生天养啦。咁照佢冇可能改呢个名叫做谢月明噶，系咪喺月明之夜有啲值得纪念嘅地方咧？ 唔系， 啊，唔通系有月光嗰晚有咗你，所以要多谢翻个月光？ 边会咁诗意啊？我叫做月明，只不过系呢两个字笔画够简单啫嘛。 哦，你睇下， 嗯， 个月光好圆啊。 唐卓璇，你仲冇思过我阿爸？ 我阿爷话好多谢你哋送咗20只卤水鹅去同佢做生日，啲亲朋戚友个个食到好开心，仲赞口不绝。佢仲问阿爷系边个咁有心、啊？ 咁你阿爷点答啊？ 佢咪照直讲话我女朋友送，亦都系我得力助手送去噶咯。 啊，你卖口乖啊！ 口乖先至有口福啊嘛。啊系啊，我本来都系介绍几个专写食经嘅朋友去你哋嗰度，可以乘机做下宣传嘅。啊，点知原来佢哋以前写潮州行嗰阵时，一早已经大力推介你屋企嘅卤水鹅。嗯，我真系后知后觉。 我哋呀仲上过电视接受过访问添啊！ 吓，真噶？原来你真系咁出名啊！ 使乜讲啊？ 吃卤水鹅的女人上集，姚秀玲监制，曾月娥编导，李碧华原著，李乐编剧，并且由薛家燕、蔡雅阁、张碧妍、林有荣、丁恩、朱曼子、曾永强、谭翠莲、罗嘉玲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现在经已播放完毕。